他的朋友，他的生活中的道路当中，中枪之后，他想发育，他想要搣出来。 支持部队，支持部队。 今晚的節目的標題健仔可不可以拿出來再看看，叫做留在史冊的一天，okay？ 憤怒的釋放，英文大概是這個意思。其實這個標題的靈感來自昨天蔡子強的一篇文章在明報。蔡子強就說，早在衝擊前立法會已經是被體制暴力夷平了的， 完全對， 廢墟。我們的標題就是被蔡子強的那篇文章所感召去寫的，蔡子強聽到了，謝謝你這篇文章分析得很好。今晚有兩位立法會議員，兩位立法會議員都是7月1日的中午，其實早上已經在這裡了，整晚在這裡，企圖是阻擋年輕人衝擊立法會的，當然是不成功的。因為郭家麒他是這個公民黨，另外就是梁耀忠，當日被人捧走的梁耀忠是街工的，我估你都不是很重的你一手一手 冷靜的 KG 那天就受傷了，很 小事， 因為這樣攬起那個都是高手來的，我也試過這個動作，不過不是成年人。話說有一天我搭扶手電梯向上行，前面有個小孩很小，我估可能3歲，就是在電梯的邊那裡在那裡跳不動，不行啊。咁一唔行咧，輪到我嘅時候咧，我就會冧落去噶啦嘛，我冧落就全部骨牌效應冧落去。 好大件事 啊！我就係用嗰個手勢，一手攬住個 B B 嗰個細路嗰個條腰，成個咁扶起佢，捧走佢嘅。 佢哋話咧，如果打 咁個細路仔可能得三啊磅嘅啫，或者二啊幾磅 嘅 啫。 佢哋話呢啲打 rugby 嘅 tackle 嚟嘅。我而家知咩叫 tackle 啦？ 呢叫 tackle 啊！我真係唔識喎。 tackle 嚟㗎，係啊。 喂，嗱咁啊，即係想同你講話，柯志強認為咧，呢個其實立法會咧都係冇鬼用㗎啦。OK， 即係咁多年廿二年睇咧，就其實係越嚟越冇任何作用可以制衡政府，一件一件的事咧，係令到啲人失望，尤其是係年青人失望，甚至佢哋唔去投票。所以咧，咁多次嘅即係 補選又輸啦，輸兩次啦， 輸兩次啦，啊立法會嘅時候都唔見得佢哋投票係好高啦，年青人啦， 有理由 嘅，廢嘅，一句廢嘅 ，OK。嗱，講到呢度咧，我真係真係想先問下郭家麒。你都係廢墟中翻工嘅啫喎嚇， 係啊係啊。嗱，我咁睇嘅，其實咧，我就佢阿鐘一定係前輩啦， 冇講 係啦，我就2004年入嘅。咁到呢一段呢十幾年，我哋睇到即係中間我有四年踢咗出去啦，咁跟住翻嚟去做。咁最大嘅俾我嘅感覺咧，就係特區政府的上面，你知道我說什麼呢？大陸中共呢，其實它就這個一個大計劃來的，將立法會整個即剝皮拆骨。那你看到它有什麼東西做呢？就是第一功能組別，即是那些已經是97之前有，但其實不止的，它是將立法會呢是撕裂。我不要說人物，大家都不說人物，其實大家在民主派都見到其實民主派都撕裂得好緊要，即係令到所有人都係討厭。其實我自己有時都好辛苦，我都明白，喂，好討厭啊你！即係日日就話咩內控啊、鬼打鬼啊，入邊一定有鬼啊，唔知邊個唔係呢個教主有鬼啊，嗰個教主有鬼啊，即係好多呢啲嘢。我都唔敢否定，因為永遠咧最大嘅勢力係中國共產黨，呢個係真，我哋都完全感受到。好啦，咁啊～DQ 六個啦， 好過分 啊 ！DQ 六個啦， 係好過分， 識埋法去咁做，咁就 仲有追訴力嘅， 仲有追訴力啦。佢改議事規則啦。其實佢點解要咁做咧？咁我諗到兩個原因嘅，因為你知大陸最驚咧就係民意，民主咧係佢個仇人嚟嘅。咁但係全香港咩地方係可以有一人一票咧？除咗區議會就係立法會，其實。雖然我哋每個人得幾萬票啦，即係阿鐘係多啲啦，佢超級嗰幾萬票多過你所有啲官，包括林鄭。咁大鑊啊！你如果大陸嘅諗法就係，你如果要揾一個人出嚟管香港，但係個個呢三十幾個謀利，個個都啲營受性都高過佢，佢搞唔掂噶嘛。咁所以佢一定會用好多啲詭計咧，用一啲方法分化咧，令到立法會咧。公眾形象上，其實公眾形象好差嘅。 係， 我成日叫人哋投票，啲人話：，廢嘅垃圾會。因為咁，但係你諗下佢土共幾成功？喂，呢啲唔係大家都知道唔係原本發生嘅嘢啦。第一，第二，你留意一下建制派啲議員。我入去嗰陣時候，建制派啲議員係咩咧？曾鈺成啊、馬力啦、陳婉嫻啊嗰啲。而家建制譚耀宗嗰啲，而家咩周浩鼎啊、咩陸仲雄啊、粗口娟啊嗰啲。即其實佢，我唔知佢揾唔到人，因為佢特登揾呢啲人，蔣麗雲啊、九唔搭八啊、何耀啊嗰啲。因為佢成功一樣嘢咧，佢將成個立法會扯得好低。 係，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有計謀嘅、有計算嘅，即佢要。揾阿大口狗做主席啊，咁即係佢用曬呢啲嘢咧，佢係將佢扯低。咁扯低有個好處咧，就係、是、其實咁喺中共嘅部署，得喺香港得三堆人嘅啫，中聯辦即係佢自己啦，政府啦，就立法會。其實你改一改都係呢三堆人嘅啫嘛。咁自己又唔爭氣，大陸咁嗰啲特首就都唔係好爭氣。有咩方法去搞咧？就拉低，將立法會再低啲。咁你所以你留意一下咧，就係當我哋好低嘅時候咧，其實佢就算揾個馬騮去做特首咧，都民望高喎。你明我想講咧，佢自然就高。咁呢一個咧，我唔知佢玩到幾時啦，但係起碼玩到今日咧，而 如果我看這十幾年，中可能說這二十幾年，就是他是一步一步令這件事發生。那些人選啊，那些做法啊，那些東西，即是他一路做的事，將你的整個立法會的公信力拖到很低。所以今天的年輕人這樣做，我完全不怪他。 嗱，講到呢度， 完全不怪他。 我想補充啊，阿嘉琪剛才講啲嘢咧，就頭先我講嘅，即係啲年輕人咧，點解咁即係厭共啦嗰種情況，所以今次走出嚟啦嚇。除呢方面之外，仲加多一樣嘢嘅，就真係咧睇到議會嗰種暴力咧係更加嚴重。係 啊， 但因為見到咧就係阿林鄭今次咧20日諮詢你，跟住就話你哋開會啦。搞到那個 法案委員會 不是很好的時候呢，就說照上去啦，上大會啦， 直上大會， 跟住他就說投票啦，雖然就 給你時間，還 要給時間給你 兩個禮拜內同你 殺政，給時間給你啦，跟住就投票咁樣，他諗住過緊。嗱，依個俾人感覺咗一樣嘢咧，即係話曬事，完全咧原來咧咩嘢咧，做息做樣，俾你個議會嗰個啫。就是這樣而已， 這 樣變了來講話，你這件事件裡面來講，你不單止只是去就啲商界，就將佢即係三年叫七年咁樣， 抽咗九個九項罪， 嗰啲係多餘啦，啲都冇意思啦嚇，撞一撞咩，聽下啲民間意見。但係最緊要啊，就係大律師公會同律師公會罕有地咁批評你，你完全唔聽喎，係最專業、最同呢件事件最直接有影響力嘅或者有關聯性嘅一團體，你完全唔理。 唔止啊，仲有親共學者啊，陳文毅 嘅，係啊，係 啊， 你諗下，即係我都呢啲學呢啲即係法律界嘅人咧，仲專佢都唔理，令到人哋覺得依個政府究竟想點啊？你只係唯一一樣嘢就話你要點就點， 因為你夠一定夠票。 就係話係啦， 佢成日都 唔使諗咁多嘢，我係要做就得噶啦咁樣。嗱，呢種暴力咧，先係最重要嘅。 第二度上嘅暴力， 你知啦，年青人你都做過年青人，你都做過年青人，我都做過年青人。第一樣嘢最憎嘅就係權威權力。係， 你越 我，你越話大曬咩？我就越唔中意， 我就越反抗。 因為你大曬，因為係壓過嚟大曬，你唔係真真正正，你係用你服我大曬。如果你服我大曬，你話就唔同啦。你唔係講你，你即係話我唔理咁多，我要過。無論呢件事好與唔好都好啦。 咁當然咧，通噶嘛。當然咧，其實咁嘅林鄭就冇咁大把炮嘅。是林鄭後面的中共才這麼大把炮，大家都知道 他想到這件事件，他可以做到這件事， 妹仔來的， 無論他是一個棋子好，或者是 妹仔來的， 但是總言之就是這個議會造成了效果出來。 不過他曾經是一個很有效率的妹 仔， 現 在呢，我想年輕人這個最就是另一件事，我想有些人都跟我談過這件事，所以我才這麼說，年輕人覺得哇，你是不是這是否政府來的呢？你做息做樣，英國佬那時候是很厲害的，這方面來說是緊做息做樣，做到你呢即係覺得，即係 你以為你有問題， 即係有啲佢聽你講嘅意見咁樣樣啊，咁樣啊嘛，咁啊嘛，順下你意啊，咁樣俾啲你啊嘛，咁樣，然後先至再係行噶嘛。 唔係，所以妹仔就係叻啦，妹仔跟老習嗰套啊嘛。老習佢都唔同你講道理啦，你睇大陸邊有道理講嘅啫？你睇下黃傳章， 係啊， 咁咩有咩道理啊？唔使同你講道理，我中意鎖你就鎖你，我中意唔俾 所以今次咧，佢哋即係令到我諗特別大多數年青嘅朋友或者一啲嘅即係中年嗰啲人啦，都話即係睇唔過眼啊！ 所以今次最得意嘅反彈咧，就係其實係啲後生仔敲醒啲中老廢老，因為佢敲醒，因為我哋咧有時都難免咧，即係好似咧嗰啲 Pavlov 啊，嗰啲老鼠啊，啲狗嗰啲嘢，你 識唔識啊？嗰個心理學家啊， 即係佢已經俄羅斯心理學家就話啲動物咧，就如果你成日訓練佢咧，佢已經唔記得咗自己做乜嘅啦， 係 你佢淨係跟個制度喺行。係其實喺香港咧，有呢廿幾年咧，其實將啲人啲意志咧搞到你咧係，哎呀，其實你行出街啲人，你知唔知通常講咩？ 講咩？ 你鬥佢唔到噶啦。其實我通常咧，我哋就係抗爭嗰陣時咧，啲人就係話你鬥佢唔到啦，共產黨嚟噶，佢唔理你嘅。即係好多時咧，佢明嘅，因為佢堅咁多年，佢都係灰心。但今次咧就我成日講笑，呢個係黑天鵝嚟嘅，因為咧呢一班初生之熟咧，其實佢唔驚，佢完全唔理咩共產黨好巴閉咩，即係你明白 佢就用一種佢根本係冇一種以往嘅記憶，我哋嘅記憶太深，睇住八九又三十年又做唔到嘢，睇住啲老共即係權力鬥爭。呢、這個死嗰、那個死咁都做唔到嘢，但係佢哋咧啱出世，佢都冇見過，佢就見到 初生之族， 佢就見到我而家，好似阿鐘講，我而家為咗日日俾你打喎，一日刮我幾拳，打我幾巴喎，咁我唔反你，我先至奇嘅。而家啲僆仔 就我就唔知特區政府啊，今次嚟反省啦，反省啲乜嘢我唔知啦、嗯。其實有一個四個字一定要反省嘅，就係咩咧？就物極必反。因為咧。你是在議會裏面那種是粗暴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無論是民生的問題好，以至政治問題都好，你都是不斷地找過來，你就完全不理民意民情的。 我簡單地說， 我們看看，你說要過的大白象工程又過，但是呢， 喂大佬還有1萬億的，現在 次次我們加碼，要是一個 自動提款機來的， 又要付錢，大家都很興奮，這件事來 說是， 除了這些民生的問題之外，譬如一地兩檢，雖然你話誒冇咩事啊，過咗而家冇咩事啊，我哋唔係話要發生有事啊，嗰係原則性問題啊嘛，將佢本地嘅地方割咗俾人哋啊嘛，依、這個先係一個原則性問題啊嘛。 而家有啲 佢哋嗰啲嘅即係建制派話咧，你睇下過咗啦咩事啊？而家咪好通車咪快取，冇錯，快捷依個冇人否定嘅，但係個原則你堅唔堅持先啦？有啲原則性嘅嘢，我哋係咁樣就可以過咗去咧，係咪啊？咁嗱。一地兩檢啊，其他嘢咩不斷咧都攞攬緊我哋，我哋做乜嘢啫？喺議會裏面咧就係，就算我哋做好多嘅工嘅嘢出嚟，就算拉布或者有啲抗衡咁樣啦嚇，但係佢再之後再咁做嘅喎、好啦，嗰啲人咧就睇咗眼淚，咁又冇聲出啦，咁又算啦嚇，一過咗去就冇辦法啫。依樣講係有啲嘢咧，好難引起個社會更加多嘅嘢出嚟，都唔出奇。 其實我哋唔係， 但係今次依件事件咧， 所以咧阿鐘，我哋唔係。跟呢班後生仔唔同嘅意見，即係我到而家講咧，嗰次我哋推擁住架車唔俾佢入，唔係 阻住佢， 唔係阻住佢做嘢。我真係重申一次，我係唔想有兩件事發生，就係、是、七一嗰個遊行，即係敲爛佢。第二，我唔想佢哋受苦，因為喺我哋嘅睇法入邊咧，林鄭啊同埋佢成扎政府啲人，從來唔會顧僆仔。從來不會，如果不是雨傘那裡怎麼會捉梁天琦這樣坐罰、逐個告喂大佬陳建文、Benny、 戴耀廷 戴耀廷他們學者有少少良知的人都不會捉他們去坐監、垃圾來的這個政府他捉現在是捉兩個學者差點連朱木都要坐監他為公義一個社會可以將人去坐監其實這個一個直情是跟大陸是一樣的垃圾政府，所以啲後生仔做任何嘢，其實在我眼中咧，我覺得佢啱。我唔想佢做，唔係唔同意佢嗰個諗法。其實可能我係佢嗰個年紀，我諗我哋分中兩條友都係有份。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見過佢對嗰啲毒招，嗱而家唔知佢點啊？你知今日又開始拉人。 係。 即係佢乜嘢做唔出？ 尋日啊 ，total 一拉咗22個。 佢而家日日都有拉人，你唔知呢班後生仔最終開始會揾佢哋逐個算賬。即係你要知道佢哋林鄭心狠手辣都唔係第一日㗎啦，大家都知佢。你見佢幾十年，所有嘢最毒嘅嘢佢做足曬。佢同梁振英嘅唔同咧，就係梁振英係講完唔做嘅，你留意一下。佢齋噏嘅，即係噏九萬幾樣嘢。但林鄭最恐怖咧，就係佢唔知道有冇講，但係佢所有最衰格嘢都做 嘅。OK， 即係呢樣嘢，喂大佬，我見住林鄭嘅人，我係見林鄭 嘅。你係講錯咗，我真係唔好意思話你講錯咗，講嗰嘢都唔做嘅。 佢正經嘢唔做啊，大佬正經嘢唔做。 佢話見我哋有冇見過我哋啊？ 我知啊， 見 我 三冇見過我哋啊。 但係佢要閹人，佢捉人嗰啲嘢佢做足 嘅。我知啊，即 係你明唔明啊？ 嗰啲咧就對佢好嗰啲做咯。 即係落手段去搞嘢咧，佢做。 即係佢話佢講得幾好聽啊。佢話咧，我哋會係。 嗰朝啊，朝頭早八點幾喺度話要聽各黨派同埋年輕人， 係啦， 又五朝 啊 嘛， 我想講朝口啊，大佬， 係啦， 我哋淋曬大雨，就揾警察嚟阻住我哋想見佢， 係啦， 就話叫佢見我哋喎。 我哋用盡方法叫佢落嚟，我話你講少少嘢，你傾幾句，你 send 個代表落嚟，全部話唔做，唔得閒。 係 佢做咩？原來佢其實我明嘅，佢等啲僆仔衝入去。 跟住就好開心啦！哇，呢次得米啊！你班友衝入去，我仲唔得米？四點鐘開記者會。 嗱，大家同大家重温一次啊！七月一日朝頭早咧，升旗儀式之後咧，林鄭喺室內就發表演說啦，佢就話要循五個方向咧，係作出依個改善嘅。OK， 第二咧，施政風格咧將會更加開放，更加包容嘅。 係 朝頭早咋嚇？ 係八點 朝令。直改啦嚇，就係咁啦，啊，真係即係俾人知都唔好俾人見，佢兩樣嘢都做足 曬， 做足曬 ，on the very same day。OK， 嗱，我哋講到呢度咧就要唞。OK， 翻嚟之後咧，我咧就依我哋回應呢個觀眾啊，觀眾，我哋網民同埋啲朋友，佢哋係有好多問題想問。OK， 如果我唔問咧，就我都行唔到出去嚇。OK， 好，咁我哋唞陣，各位嗱，記得支持我哋城寨捐錢出力。OK。捐多啲，同埋咧撳一下，撳一兩下咧，就將我哋節目咧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度 share 出去。OK， 唞一陣。